啡店，将视线停靠在橱窗外的世界，望着街上恋人们手牵着手，汤匙轻轻搅动，有种想念溶解沉淀。城市一点点的呼吸，一点点的熟悉，一点点的在上演。没有你的世界，那灰白的画面，爱情一天天的迷人，一天天的鲜艳，一天天的让我留恋，留恋着你为了我带来的一切。 陪着你走。